受尽了折磨，日出不再来，世界变沙漠，承认我没有情愿，就在漆黑的角落，转个弯我不回来，眼睛睁不开， 将我的心

皎洁的月亮挂在襁褓山的天上，笑开的自己写满你的眉间忧伤，展颜的一眸一笑梳妆你的模样，松不开你的手也粘着你的香，是谁的神鬼想放留着一扇愿望，一人在千里湖畔不见夜的漫长，是你的莞尔一笑落在我的肩膀，我对你的依恋让红袖添发香， 变成陌生的问候。

消防系统、污水处理系统。一个好的设计师不仅能够消化建筑设计，还能够在工装的设计和施工当中发现问题，提前和建筑设计沟通解决。而工装设计师往往需要把更多的时间在工地上与甲方的交涉、与监理的交涉、与施工人员的交涉，解决一个个的问题。在功能设计上，家装设计和工装设计的不同也就由此产生了。冠坤国际专注于工装设计，所以专业。详情敬请登录冠坤国际微信订阅号。冠坤国际，冠是冠军的冠，坤是乾坤的坤，或致电010-5646-8050 5646-8051。 爸爸有双草鞋，搁在鞋柜上，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，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，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，引出这段故事，好长好长。草鞋是船，爸爸是伴，奶奶的叮咛在漫长，满怀少年时期的梦想，充满希望的起航起航。船儿行到黄河岸，厚厚的黄土堆上船，夜来听过金沙唱，天明遥遥山海关。草鞋是船，爸爸是帆，奶奶的叮咛在漫长，一股理想的惆怅掩满腔，蓦然回首又要起航起航。一路跋涉到江南，洞庭湖景不暇看，山下好荒凉，不堪回首泪盼盼。草鞋是船，爸爸是帆，故国的叮咛不敢忘，强人无奈笑别的悲怆，信誓旦旦又将起航起航。船儿行到澎湖湾，多了妈妈来操驾，深情款款撑起疲惫的帆，又冲过了许多风浪。草鞋是船，远远的故乡在召唤，伴在半世纪漂泊的沧桑，倦航的船儿快来靠港靠港，倦航的船儿快来靠港靠港，倦航的船儿快来靠港靠港。

就没所谓。 我是彤彤，只想听听好歌，陪你一起回家。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是一个没所谓的麦克风。 知鬼花好燕丹飞，谁在窗呀窗，忽冷春意笑或美，最憎你呀你，错将飞吻接落地，上青天宫阙中点醒你，凭年月好照照万里，一对鸳鸯水里戏，年月高照美上你，此爱不要实习气，正等你飞天再去遁地，寻花好年月弯弯，不玩把戏。把酒将天满， 把酒将天满， 花开喜风 还，花开喜风 还，何时何地好玉人？沉重人，凭年月好照照万里，一对鸳鸯水里戏，年月高照美上你，痴爱不要实习技，正等你呀你，飞天再去遁地，寻花好年月弯弯，不玩把戏。 各位好，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，我是彤彤。杨千嬅还有任贤齐主演的电影《花好月圆》当中的粤语的主题曲《花好月圆也》，他俩其实还有另一部的合作啊，还记得吗？叫做《天生一对》。继续来听彭佳慧还有飞儿乐团他们合作的《心之火》。 当思念飞过夜空，缠绕之间停留，像一场梦。当你背影转身后，吞噬在人海中，擦不干的寂寞。Never try, never see, never, never know, never find, never seek, never let you go.那么深，那么远，那么那么痛，那么爱，那么恨，那么那么浓、哦、谁的爱太疯，人心的挥霍，一场争执和好之后，我们拥抱狂吻承诺，谁的爱不疯，那么远，那么那么痛，那么爱。